任经理，恐怕程宇对 T5 的战斗力会有个误解，因为他是亲眼看到老许如何斩杀 T5 的，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巧合与侥幸，只看到了结果。但真当他们遇上的时候，才会明白，在正面作战的时候， T5 对他们简直是足以碾压的存在。如果不是王韵自己豁出性命，用自己的能力拼死了 T5, 恐怕他们现在已经全都凉了。不得不说，在关键时刻，王韵身上的那股子狠劲儿，程宇是非常佩服的。王韵这个人，有脑子，有胆识，有魄力，有手段。程宇忽然觉得对方待在孔氏有点可惜了。中原三家财团早些年还是分庭抗礼的，现在这几年孔氏却一直被王氏玩得团团转。细数这些年来财团的动作，总感觉王胜之的谋略是要更胜一筹。 王韵，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孔氏那些人有点小家子气，你这种人就没想过换个地方？ 王韵趴在下属背上，被下属背负着前进，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少来操心我的事儿，你们这次被暗金司当炮灰用，还是想想自己吧。 我怎么就成炮灰了？我们这次是有计划的来圣山啊，怎么让你说的跟送死一样？ 那我问你，有人跟你们说过怎么撤退吗？ 等大家进了圣山，这里火种公司都没了，还不是想怎么撤退就怎么撤退？ 就凭我们？ 王韵笑时拉扯了伤口，顿时开始剧烈的咳嗽。王韵的下属赶紧说道： 长官，你先别说话了。 不碍事，那少年的药确实神奇，有这药在，我死不了。 这时程宇不再说话，其实王韵说的没错，老板确实没告诉他们该如何撤离，他也不知道老板在哪里。自己是炮灰吗？就为了把其他财团的人都坑死在圣山里？程宇没法确定。这一刻还有很多人正面临着火种公司的追杀，其中很多人在遭遇 T5 的时候被残忍的碾压了。超凡者还好一些，有一些人甚至能联手制衡 T5, 让对方短暂退却，甚至像王韵一样联手击杀 T5。但普通人遇到 T5, 就真是连活路都没有了。大家一起进入圣山，不管前面有没有遇到危险，但今天的战斗才是真正的开始。此时罗兰已经寻到了一处小小的山坡，耳旁时不时就传来狙击枪轰鸣的声音，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罗兰知道任小苏和杨小姐已经在战斗了，他叹息道： 哎呀，这俩人谁见了谁头疼，一大堆人都没他俩杀人利索。 只见罗兰身旁的英灵挖战壕的挖战壕，挖掩体的挖掩体，一个个手脚极其麻利地建造着防御工事。 老板，死后大家力气更大了，干活反倒更利索一些。 罗兰看向他们： 你们谁当机枪手啊？ 班组长站了出来： 我来吧。老板，你就在工事里等着看吧，火种的人甭想突破这机枪阵地。 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一旁的大忽悠问道： 用我帮忙吗？ 不用。 这些都是我庆氏军中的精锐，12个人占据一个高地就能当一支部队来用，只是有些可惜了，这个时代好像对他们不太公平。 这些人日以继夜地练习战斗技能，提高自己的战斗素养，可诸神崛起的时代降临以后，他们用汗水与时间换回的能力却会被超凡者分分钟踩在脚下，这就让罗兰产生了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哪怕他自己现在也是超凡者。说话间，已经有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进入战斗区域，不过英灵们并没有直接开枪，而是在等待。他们要做的可不是将火种惊退，而是要全歼对方。一名英灵说道： 班长，还可以让他们前进120米。 班组长计算了一下距离说道， 没关系，让他们走近一些。这些火种的人我们也对付过，身体素质远超常人，距离太远就开枪，我怕他们跑了。 大忽悠在防御工事里撇撇嘴， 我说你们庆氏都是狠人呐，12个人就打定主意要歼灭对方几百人。 罗兰好奇地看向大忽悠， 话说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庆氏关注你时间也很久了，但怎么从来没见你使用过能力呢？该不会只是个普通人吧？ 等 T 五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喽。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火种公司终于进入了英灵们的预设位置，而后两挺机枪便像是绞肉机器般轰鸣起来。火种公司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竟然还有人敢设立防御阵地，反过来伏击他们。而且之前情报里也没说这里会出现重机枪呀，就像之前情报里也没提这队伍里有狙击枪一样，这两件武器都是不好隐藏的，你只要带了就很容易被发现。可这些莫名其妙的武器就像凭空变戏法似的出现了，若是他们知道有重机枪，肯定不会这样草率走入机枪射距的。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成片倒下，可还有一个人如同鬼魅般穿梭在山野之间，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周琦看了大忽悠一眼， 行了，起来吧， T5 来了。 只见 T5 距离机枪阵地越来越近，对方似乎完全没有把重机枪放在眼里，不管英灵们如何调整重机枪角度都无法击中他。就在 T5 将要闯进防御阵地的那一刻，大忽悠起身拍拍屁股， 嘿，哎，你们之前没见过我的能力，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只有一身蛮力而已。 说完，大忽悠便踩着他的破布鞋一脚踏出阵地，迎上了那狂奔之中的野兽。罗兰迷茫地看着大忽悠，这他妈不会是去送死的吧？可这时他看到大忽悠卷起袖子后的小臂，满是求结的肌肉，仿佛一下子从算命先生变成了健美先生。这种差异感让罗兰非常不适应。只见 T5 与大忽悠在空中相撞，而向来以身体素质闻名的 T5 竟被大忽悠给一拳砸得退了回去。平平淡淡的一拳，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动静。那挥拳的大忽悠脚上布鞋都还是破的，可就是这一拳连 T5 都打退了。罗兰小声嘀咕道， 当年庆氏那一个老头子还说要把他给抓了，现在想想还好庆忍说要维持与178妖才的关系，没有动手。 这大忽悠平常看着跟个糟老头子似的，没想到竟然是个纯粹的力量系觉醒者。说实话，这年头很少有人把力量系放在眼里，但那绝对是因为大部分力量系都还不够强，而大忽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觉醒了，一身子蛮力连 T5 都招架不住。难怪这货能够到处跑，还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跑，这是艺高人胆大呀。当初任小素也试探过大忽悠，却一点虚实都没探出来，到了现在他不装了，他摊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跟着自己少帅打架也不能光鼓掌啊，是不是？只见大忽悠踩着破布鞋不退反击，竟一步步朝着 T5 走去，还一边走一边说道， 小兄弟，我看你今天呐是有血光之灾呀。 罗兰嘴角一阵抽搐，这他妈算是他见过最硬核的算命先生啊，说你有血光之灾那你就真有，没有也得有，算命从不出错，铁口神断。说实话，就冲大忽悠刚刚展现的实力， 这世上九成九的超凡者都逃不过这血光之灾了。替武看着大忽悠冷笑道， 你以为我刚才用了全力？ 嘿，说的好像谁用了全力似的。 话音刚落，那替武骤然向左侧跑去，宛如离弦之箭。而他一动，大忽悠也跟着动了起来，双方始终并排而行。替武眼见没法甩开大忽悠，干脆不再为自己拉扯空间，而是与大忽悠拳拳到肉地碰撞起来。这两人厮杀，旁边的树木就遭殃了，看着没多大力气的一拳，随随便便就能倾倒树木。罗兰和周琦等人看着，因为这两人扭打纠缠都快入幻影了，谁也不敢贸然帮手，生怕伤了自己人。这场厮杀就像是视觉盛宴，在此之前真的很难看到如此扎实的超凡者战斗，没有丝毫花里胡哨的东西，每一击都震天动地，地面都在颤抖。然而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双方正战斗得酣畅淋漓处，却见大忽悠手掌之中突然翻出一枚精致的刀片来，挥拳变成油掌。那刀片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硬生生在替武胸口上割出了巨大的伤口，血流如注啊。替武猝不及防下后退，他冷声道， 你们人类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卑鄙啊。 那也不能只会挥拳是不是啊，他多枯燥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与当初他对任小素说也不能只会大兴西北这一套的模样如出一辙。而那时候他刚刚为离间王月准备好了极脏的手段。大忽悠用着算命先生的身份，干着情报间谍的勾当，有着一身无双的蛮力，却喜欢暗处伤人。用他的话讲，这一切那都是为了大兴西北呀。 你以为是伤能要了我的命？ 替武活动着手脚，似乎要认真起来了，不过大忽悠却笑着说道， 我想杀你的确很难，但别人就容易一些了。 这时替武愕然看到自己伤口处的血液像是止不住似的，原本这点小伤对他来说最多三个小时就能完全愈合，止血更是分分钟的事情，可现在呢，流血根本就止不住了。不过他反应很快，替武一瞬间就抬头看向周琦，发现周琦正在对自己诡异的微笑。周琦的能力是控水，平常空气中的水分其实挺难汲取的，所以战斗的时候如果不在河边，就会让周琦比较被动。但后来庆诊给他说，何必舍近求远呢，人的身体里就全是水啊。从此之后周琦的能力就变得异常诡异狠毒了。没有伤口的人他无法控制别人的血液，但现在大忽悠已经给他创造了机会，替武在他眼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替武见情况不对转身便跑，可他哪还能摆脱大忽悠的纠缠，没跑几步就被大忽悠追上，只能仓促迎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替武只感觉自己越发虚弱了，那一滴滴血液被周琦强行抽出身体，直到他彻底休克。血液在空中飞舞着，宛如一头血龙，一路飞回到周琦身边，环绕翻飞。大忽悠看着罗兰等人咧嘴笑道， 还行吧。 罗兰竖起大拇指， 行，太行了，老前辈豪气干云，宝刀未老。 从现在开始，罗兰决定对大忽悠客气一些，省得对方某天说自己有血光之灾。而且罗兰非常怀疑刚刚大忽悠在战斗时还隐藏了实力，因为对方到现在为止连鞋都没踩破。这不是罗兰非要抠细节，是他见过许多高手战斗，狂奔之中踩破一两双鞋，那简直跟家常便饭似的，实在是身体力量太强了。可大忽悠与替武打了一场，连破布鞋都没踩坏，这是控制着力量的。罗兰小声嘀咕道， 西北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是不是住在比较冷的地方比较容易觉醒超凡能力啊？我要不要跟我弟建议一下，送批人去西边高原上锻炼锻炼？ 一名英灵笑道： 老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事儿庆诊长官已经在做了。 行吧，又想到我前面去了。 有人说，超凡觉醒与精神意志有直接关联，那在艰难苦寒的地方锻炼，本就应该容易觉醒才对。罗兰觉得，未来恐怕还会有人专门跑到恶劣环境里苦修吧，说不定会因此出现几个妖孽。不过，罗兰现在心里踏实极了。原本他还觉得圣山危险，结果现在才发现，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生猛。 老板，又有火种的作战部队靠近。 那还等什么呀？打他们！ 罗兰顿时豪情万丈。还没等火种靠近，不知何处飞来的狙击子弹直接将那个作战部队里的指挥室给击毙了。火种公司原本是奔着罗兰他们的，当狙击手出现，他们便立刻换了目标。罗兰无奈地坐在防御阵地上，这些队友太猛了，完全没有自己发挥的余地啊。突如其来的火种公司阻击战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黄昏时分，有人血洒圣山，也有人展现出了自己本性中真正悍勇的那一面。大忽悠他们无意去救其他人，兴许是任小素和杨小锦怕他们压力太大，所以在他们解决掉一批作战部队后，就主动引走了火种公司的后续增援。既然如此，那罗兰当然决定珍惜这难得的休整机会了，毕竟这是任小素冒着危险为他们争取的机会，罗兰才不会拿任小素的好意去给别人做贡献。而且这时候要是再冒出来一个替物，恐怕他们也会非常狼狈。任小素脚踩着腐烂松软的树叶向南方前进，杨小锦走在前面，时不时就会打量周围，一旦遇到适合伏击的地点，他们便会停下脚步，再次给身后的火种部队造成重创。圣山里很危险，可圣山的黄昏很美。两个人扛着狙击步枪走在山路上，就像是游击队的战友，一起风餐露宿，一起杀尽仇敌。或许火种公司都没想到，这两个狙击手走在一起，会给他们的作战部队带来多大压迫感。按照原计划，火种公司完全可以在自家狙击手的协助下，对程宇、王运他们所有人完成火力压制，然后慢慢蚕食他们的力量，最终让安京寺带进来的队伍溃不成军。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了，狙击手没了。在大家想来，这个计划最不该出现的问题就是狙击手啊，都躲到几百米开外了，这是什么概念？七百多米听起来很近，但在实际视野中，七百米距离的人还不如一只蚊子大呢。结果就是两名狙击手对上两名狙击手，任小素和杨小锦完爆了火种，然后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开始针对他们。狙击手因为要背着沉重狙击步枪的缘故，长途跋涉中体力消耗会比正常士兵高很多，而且火种这边又全是 T3 序列组成的队伍，想追上两个狙击手应该并不难吧。没了距离压制，狙击手的威胁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火种公司人多，可在后面的追逐战中，火种的作战部队都快追吐了，也没追上这两个人。而且火种发现这俩人想要拉近拉远距离完全游刃有余，根本不费力。这时候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两名狙击手竟然还是超凡者，说实话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杨小锦看着前方一处山体说道： 太阳快落山了，就在这里完成最后的伏击吧，对方应该会猜到我们在这里，但他们的射程跟我们相差太远了。 天黑之后对于狙击手并不是那么有利，尤其是在山野。现在他们和火种公司作战部队相距大概2公里左右，敌人人数大概在200左右，按照杨小锦的估算， 他们足以在这里解决所有隐患。就算没法杀掉所有追兵，余下的也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了。 好，听你的。 任小素徒手爬上山坡，等他想要回头拉杨小姐的时候，对方已经爬上来了。迎着暮色，任小素看到杨小锦脸上脏脏的，左一道右一道的灰尘，头发也有些凌乱，但却莫名的诱人。这一刻，对方脸上的灰尘都胜过其他女人脸上的脂粉。这个姑娘在夕阳之下竟有种独特的倔强气质。任小素从未见对方软弱过，彼此相识到现在好像并肩作战的时间多过其他。这种感觉反倒让任小素感觉非常踏实，因为不会有人掉队。杨小锦熟练地找到了合适的射击位置，他一边贴着瞄准镜观察目标，一边说道： 好看吗？ 任小素笑着承认： 好看。 杀了这些人再慢慢看吧。 行。 任小素拿出观靶镜来。 距离我们大概还有2100米，你打算等他们进入什么距离开始？ 1560米吧，让他们走近点，以免他们跑了。 好，我先观察一下其他方向，看是否有 T5 偷偷靠近，你注意这些作战部队。 任小素举着观靶镜开始搜索山野。其实作战部队对他们的威胁真不大，唯独让人担忧的是不知道藏在何处的 T5。 如果不是担心 T5 偷袭，他俩早就杀回去了，哪用打游击啊。这种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你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却阴沟里翻船。永远保存实力，准备应对危机才是生存之道。这时任小素心中一沉， 确实有 T5 跟着我们，我说这么群作战部队被打掉一半了还锲而不舍，原来是有后手。 一名 T5 吗？ 两名。 距离 1800米，7点钟方向。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怎么说，先解决 T5。 任小素沉思了片刻， 你记不记得我们狙击枪还配有一枚黑弹？ 什么效果？ 我也不知道，一直没机会尝试，不如就这次试一下吧，万一有惊喜呢？就算没什么大用，也起码知道这黑弹是干嘛用的。 杨小锦嘴角微翘， 早就想试试了。 少女在夕阳下瞄准了作战部队里一名 T5， 骤然扣动了扳机。一枚黑色如墨的子弹从枪膛迸发，然后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在空中穿梭出微微弯曲的弧度。跨越将近2000米的距离，原本任小苏和杨小锦都以为这子弹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毕竟黑狙子弹飞行速度想跨越2000米也需要2秒多。可是任小素在观靶镜中看到自己这边莫属进程刚到一半，那 T5 便已经中弹了。大片的黑雾在他身上爆开，子弹从他的心脏穿透而过， T5 竟是被打得向后飞起。任小素和杨小姐面面相觑，他们都意识到了这黑弹的重要性。狙击手之所以远距离拿超凡者没什么办法，正是因为容易被人捕捉先机。而现在子弹顷刻变道，时间缩短了一半有余，就连 T5 都躲不开。要知道这世上大部分超凡者的身体素质都不如 T5， 那也就是说杨小锦现在面对大部分超凡者都有一击必杀的可能性了。 有机会要评测一下这个黑弹的威力，还有它实际的弹道速度。速度快是好事，但如果没了解清楚，恐怕会影响精准度的。威力方面，连 T5 都能打出贯穿伤，当今应该没人能挡住这一狙了。 要知道就算是自动步枪的子弹也只能镶嵌在 T5 皮肤上而已，这种身体强度让普通人看了都会绝望。而现在 T5 心脏部位洞穿，死得不能再死了。以前杨小锦的狙击枪虽然厉害，可他自身的上限却始终受到了狙击枪的客观局限。不是狙击枪不厉害，而是超凡者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当杨小锦有了黑狙之后，又开发了黑弹的能力， 那么杨小锦的上限将再次拔高。 等等，这 T5 的伤口正在变黑。 杨小锦也看了过去，只见那 T5 的尸体上伤口处正有黑色不断蔓延，仅仅过了两秒的时间，整具尸体都变成了黑色。杨小锦转头看向任小素， 为什么会变黑呢？你自己的子弹你不清楚吗？ 任小素无奈道， 我也是第一次用啊。 不过他觉得变黑不会简单，宫殿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两人说话间，另一名 T5 拖着队友尸体便找了一处掩体，想要查看队友的伤势。他翻开队友的眼皮，可队友瞳孔已经扩散了，彻底死亡。可就在这时，活着的 T5 惊愕发现自己摸过队友眼皮的手指也开始发黑，仅仅两秒的时间，那诡异的黑色就蔓延到了脖子。此人仓皇后退，可直到他全身变黑之后，好像也没什么痛苦出现，仅仅只是变黑了而已。 T5 面色狰狞，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黑色像是沁进皮肤里似的，搓也搓不掉，擦也擦不干净。一枚子弹而已，竟然给他换了皮肤。想到这里， T5 不再停留，他以最快的速度钻进了树林。杨小锦看到对方从山石掩体后钻出的时候便愣住了。 刚才那黑不溜秋的东西是什么？ 任小素也惊疑不定。 是另外那名 T5 吧？他怎么也黑了？ 杨小锦没有说话，干脆利落的就想用黑弹射击，可他忽然发现黑弹没有了。 奇怪，这黑弹只有一发吗？ 任小素思索了一下，他在脑海中问宫殿， 黑弹的数量？ 一天一发，以零点为界限。 任小素叹息，自己这边好不容易有了一击必杀 T5 的绝招，竟然还有时间限制。不对，应该还有其他限制吗？任小素则赶紧观察脑海中的宫殿，只见那黄铜打字机哒哒哒地敲出一行小字来， 感谢币减一百。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任小素就心疼起来了。他现在的感谢币总共才几百枚，这就打出了六分之一。之前他看第三个武器解锁需要一万枚感谢币的时候，就感觉有些遥遥无期，甚至暂时放弃了感谢币的积累。现在看来还得重操旧业呀。杨小锦得知黑蛋一天只有一发的时候还有些遗憾。 那好吧，明天再打一枪试试。 这个黑蛋算是你的杀手锏了，怎么能轻易示人？还是在关键时刻使用出来比较好。 说实话，任小素在杨小锦面前也是要面子的，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付不起这一天一发的感谢币吧，所以就想找借口劝杨小锦先别用。结果杨小锦一眼就看穿了真相。杨小锦仔细打量着，立刻就明白了。 看你这抠门的样子，应该是使用黑蛋还得付出什么代价。行吧，不到关键时刻我绝对不用。 任小素喜笑颜开， 其实真遇到危险了也不用替我省着，你的安全最重要。 赶紧转移吧，既然遇到 T5 就不能在固定地点伏击了，得想办法把另外那个 T5 给解决掉才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不断靠近的火种作战部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死神盯上，树林间突然传来动静，作战部队的枪口立马转了过去，随时可能开火。紧张中，一个黑不溜秋的人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负责作战部队的指挥使大吼， 卧槽，什么东西？ 而身旁一名火种作战人员紧张之下则直接扣动了扳机。 T5 狰狞地从胸口和脸上将子弹抠了下来。 我是 T5036， 刚才是哪个龟儿子开的枪？ 您是 T5036， 我们火种也没听说过有黑人啊。 指挥使愣住了，在他眼前的 T5 已经黑得不成人样了，大家完全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T5036 冷声说道， 你们继续前进，敌人就在你们正前方，去吸引他们的火力，我要杀了他们。 指挥使也听出了 T5036 的声音，赶忙回复收到。说完 T5036 就再次消失在了树林里了。指挥使小声嘀咕道， 不会是山里又开发出什么新的基因药剂了吧？ 黑猩猩基因吗？ 不好说。 此时任小苏和杨小锦两人已经开始转移，太阳最多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落山，他们得在太阳落山之前结束这场追逐战。山野间凝密无比，没有野兽生活在这里，连飞鸟都被捕食干净。忽然间，任小素听到身后传来爆炸声，这应该是火种的人刚刚抵达他们之前的伏击地点，触碰到了杨小锦设下的手雷陷阱。他转身望去，想看看身后的情况。就在他转身的刹那间，右手边十米之远的一块山石后面突然扑出一道黑影来。 T5036 早早就前行过来，直到这一刻才突然发难，就是想趁着任小素分神的瞬间一击必杀。然而他在空中的时候便看到任小素嘴角微微翘起， 不好。 T5036 当即便要扭转身形，可他身下的腐液爆裂开来，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以雷霆之势与 T5036 在空中相撞。 等你很久了，小黑子。 T5036 顿时怒气上涌，他忍着被偷袭的伤痛翻滚在地，而后凶狠地看向任小素。 谁他妈是小黑子？ 谁他妈是小黑子？谁脸黑谁是小黑子呀？ 说实话，任小素本来还没觉得有什么，可等 T5036 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任小素看着对面那个浑身黑漆漆的选手，真的有点忍不住了。 T5036 狞笑道， 死到临头了还能笑出来，我看你等会儿还怎么笑。 任小素看了一眼天色， 也别等会儿了，赶紧开始吧，不然等天黑我就看不到你了。 T5036 听到这话差点被气吐血，但任小素这话说得非常认真，眼瞅着对面这 T5 漆黑无比，到了晚上对方要是不张嘴，他可能都看不清对方在哪，这打架也太吃亏了吧。 T5 挥刀而来，想要越过老许先杀了任小素，可老许如影随形，根本就不给 T5 这个机会。 T5 心中警惕起来，他都没发现这白色面具是何时出现的。要知道白色面具斩杀过 T5102 的事情早就传开了，他虽然排名比102更加靠前，但大家同属 T5 序列，036也未必就比102能强到哪里去。只是他不清楚这白色面具为何如此维护那个气人的少年呢？之前任小素控制着老许带头跑路，带走了一大批队友，从而让他们的五人小队目标缩小。不过很快老许就甩掉了那些人，别的不说，单说老许的速度就不可能有人跟得上，任小素也不会一直放自己的杀手锏在外面。刚刚击杀了一名 T5 之后，任小素便让老许埋伏在这里，而他只需要在这里经过就好。 我先解决了这白色面具，你最好在我杀掉他之前自裁，不然到时候你连想死都不容易。 说着他便放手与老许战成一团，双方在山野间不断碰撞，彼此用的都是最纯粹的身体力量，暴躁至极。树林里的树木就像是不经折腾的纸片一般，被俩人的战斗摧枯拉朽似的毁去。任小素转头看了一眼之前的狙击点，那个被陷阱伏击的作战部队已经掉头朝他们这边冲了过来。正当他思考如何应对的时候，斜上方的树冠之上忽有刀影乍现， 那刀雪亮，在夕阳的橙色光芒下犹如散发着的光晕。一根根树枝在刀锋前崩碎，空气也被毫不留情地分割成气浪。还没等刀锋临身，那刀身卷动的空气便已经将任小素的发梢给刮得缭乱了。可是当刀锋将要伤到任小素的时候，却见任小素微微低头让过了刀锋。那树冠上偷袭而来的替物想要再协调力尽的刀锋时，任小素早就脚上用力退出了刀锋封锁的范围。这一次为了杀这两名狙击手，火种出动的替物不是两名，而是三名。只因任小素和杨小姐从一开始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所以那幕后的指挥者要解决这个最大的隐患。新出现的替物将长刀斜举，却看到对面的少年抬起头来，双眼一片血红。崔城一开，旁边战场之中的小黑子突然感觉到压力倍增，现在他面对的老许也同样有崔城加持。正当任小素想要趁着30秒崔城状态还在的时候反杀替武时，他惊讶地听到了宫殿的声音。 任务，冤冤相报何时了，请宿主表达和解的态度，并改善与敌人的关系。 这时对面的 T5019 饶有兴致地说道。 哼，在我偷袭之下还能躲开刀刃，不得不说你也算是头一个，想来上面对你的基因一定非常感兴趣，把你和白色面具带回去就是我和 T5036 的大功一件。 任小素始终沉默没有说话。对面 T5019 继续打量着任小素说道。 不过我很好奇，你的那位同伴呢？是因为你自知将死，所以要为同伴拖延逃离的时间？ 可任小素压根没心思回答他的话，就像他说的，与宫殿相处更像是在做阅读理解，改善与敌人关系，这个从哪里理解呢？首先要表达态度，其次是改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是正常完成程度，那这就差不多了。可任小素要的是完美级，做朋友总觉得还是差了点意思，做兄弟任小素总觉得仍旧不够完美。 T5019 见任小素一句话都不说，就有点不耐烦了。 问你， 任务完成，奖励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一张。 就在宫殿宣布任务完成的同时，那原本的狙击点处，火种公司被陷阱坑杀两名作战人员后，便发现这里已经被放弃，所以并未仔细搜索。而且老许和 T5 的战斗已经开始，他们赶忙冲下山坡朝任小素杀去，所以没人发现杨小锦从一片腐叶中钻了出来，出现在他们的身后。落日轰隆隆地沉入地面，夕阳的余晖在他脸上与黑夜交替。呼吸，杨小锦单膝跪地，托举黑驹的手臂稳定如雕塑，任这个世界公转自转，任山峰吹拂天幕，他一直都坚如磐石。杀人大概就是他人生中最擅长的事情了，更何况还有个好像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人在替他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不能失败，也不会失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扣动扳机，子弹从作战部队人群头顶飞梭而过。 T5019 还没想明白任小素在发什么神经呢，便感觉到巨大的危机如天穹阴影般即将降临。他奋不顾身地向左侧跃去，跃起时 T5019 眼睁睁地看着那少年在冲他微笑。砰的一声闷响， T5019 的腰间被子弹打入，那携带沛然动能的子弹无法将他身体贯穿，却在身体里不停旋转，仿佛有人拿刀捅进了他的后腰，然后拧起了刀柄，将他内脏都搅了个粉碎。 可 T5 序列生命力强悍到即便他受了这么重的伤都依然有余力挣扎起身。 T5019 也不管小黑子的死活了，想要独自逃跑。 现在才想逃跑会不会晚了一点？ 任小素漫步追去， T5019 对身后一切不闻不问，可他忽然发现自己逃跑的路径上开启了一扇虚无之门，门中蒸汽列车鸣声呜咽，铁轨金铁交鸣。他已经来不及躲闪了，蒸汽列车硬生生将这位 T5 给碾压在铁轨之下，整整16节车厢从他的身上驶过，生命也只能无力消散。另一边，老许提着带血的刀过来会合，任小素笑着跳上蒸汽列车，与老许直奔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而去。但任小素眼中没有他们，他是要去狙击点接杨小锦的，那里有他的姑娘。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被蒸汽列车撞得七零八落，指挥室在通讯频道里面大吼： 是王从阳，王从阳并未离开圣山，突破，王从阳并未离开圣山。 蒸汽列车在山野之中驰骋，这是名副其实的过山车。若是普通人坐了这蒸汽列车，恐怕战斗中没死，现在也要被颠死了。任小素在车头回望已经进入车厢的杨小姐，对方却抓着车厢里的把手，感觉很好玩的样子。轰隆隆的声响中，蒸汽列车如履平地，杨小姐喊道： 你刚才和那个 T5 在说什么？我看你们说了很久。 任小素愣了一下，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没说什么。 那现在去哪儿？ 去接上罗兰和大忽悠他们。我感觉火种这次计划已经破灭，该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日暮西山，任小素决定为这场战斗画上一个句号。面对火种的大肆围剿，还有隐藏的 T5 不断涌现，恐怕同行的队伍里已经死伤惨重了。但现在火种 T5 进出，也让任小素感觉到火种公司有种黔驴技穷的意思了。不是火种公司那幕后指挥者不聪明，这一路上如果没有任小素和李神坛他们出现，恐怕安京寺组织起来这波人早就灭绝了。进入圣山后，危机始终一环套着一环，让人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连食物也消耗殆尽。可这一系列计划都断送了。任小素心怀亢奋，他已经终于攒齐了三张完美级技能图谱，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到罗兰，然后复刻对方的技能。三个图谱换一个技能，万无一失。这个时候，罗兰他们正悠闲地靠在树上聊天呢。自打任小素和杨小锦将追兵引走，他们这边就再也没有来过火种的人。倒是不远处有人被火种追杀，他们也没帮忙的意思。而王韵正躺在旁边的地上，静静等待着伤口愈合。黑曜之神奇让王韵心生感叹，自己要是能从任小素手里多买点黑曜，那以后只要不是直接致命的伤势，恐怕就真的不会死人了吧。他作为长官当然很少直接参与战斗，可他下属却需要天天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呀。不过王韵看着伤口愈合的速度， 估摸着我这伤口还有两天才能痊愈，但我感觉我们离圣山的核心已经越来越近了，恐怕火种不会给我们时间慢慢养伤的。 这个时候，王韵的下属说道： 长官，这黑药外敷就如此厉害，口服会不会也有作用？ 王韵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好像是有那么一些道理。不过他转头间看向罗兰，只见罗兰正抱着树浑身颤抖着。王韵问道： 你在那笑什么呢？ 罗兰沉默了半晌，回头认真说道： 我没笑啊，这药确实可以口服的。 罗兰已经听到了脚步声。任小素早早就收了蒸汽列车，以免被人发现端倪。他对罗兰等人笑道： 聊着呢，你们去哪儿了？ 有遇到危险吗？ 别人遇到他们才危险。 趁着说话的时候，任小素已经开始对宫殿说道， 复刻罗兰的超凡能力， 检测到罗兰的超凡能力为婴灵，是否复刻？ 复刻。 这些天忙前忙后的，不就是为了这个能力吗？突然间，任小素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笼罩了罗兰，与此同时，他自己脑中也仿佛多了点什么。这个能力给任小素的感觉非常奇怪，就好像有一扇通往幽冥的大门向他敞开了，可自身又没什么变化。复刻婴灵的时候，不像复刻影子或者蒸汽列车一样，当场就能看到效果了。任小素突然对杨小姐说道， 圣山之行结束后，可以陪我去趟西南吗？ 杨小锦看着他说道， 好。 说完，任小素对罗兰笑道， 起来收拾残局吧，明天就要进圣山核心，看看这火种公司最后还有什么手段，让他们一并用出来吧。 想到要去西南的事情，任小素已经无心跟火种周旋了，颜六元说不定还在实验室里等待自己，更远方可能也有人在等待着他吧，所以任小素准备为圣山画上这个句号了。他迎着枪声走去，罗兰等人意气风发地跟在身后，王韵则躺在担架上无力地说道， 能不能等我两天，两天我就痊愈了。 大忽悠在担架旁边小声笑道， 我刚才见你对黑药好像挺感兴趣的，这样你来西北参加我们178要塞的西北建设，我跟那位商量商量，再卖你一些啊。 王韵听到这里立马就闭嘴了，他哪能为点黑药就背叛孔氏呢？此时还没等他们赶到战场，枪声竟是已经渐渐停歇。任小素疑惑道， 这就打完了？不会是其他队友都阵亡了吧？ 在这夜幕刚刚落下的时间里，前方树林里传来了诡异而又飘渺的歌声。 找到一个好朋友，情歌一样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这歌声越来越近，且洪亮又高亢，仿佛上百人齐鸣，罗兰当场就竖起了鸡皮疙瘩。 不会是火种公司造出来的鬼东西吧？他这么瘆人呢？ 大晚上的，100多人在树林里找朋友，想想都觉得不正常。为此，罗兰甚至召唤出了自己的12位婴灵，架好了重机枪。而大忽悠则在嘴里念叨着， 阴阳两隔，人鬼殊途，诸邪必散。 但当他看到合唱团最前面的人就愣住了。 李神坛？ 李神坛对任小素灿烂地笑着说道， 惊喜吗？我这也算是翻山越岭来见你啦。 旁边的司隶人嘀咕道， 可我看书里都说人们永远不会记得翻山越岭来见自己的人，他们只会记住自己翻山越岭去见的人。 这不重要。 香草怔怔地看着任小素，原来这就是李神坛要找的人，所以复刻版李神坛也是死在他的手中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